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已经在他的床上睡了很久了，他一只手搭在位上，身上套着楼影的运动背心，松垮舒适的窝在夏凉被内，从被子一角露出的指腹上满布着被热水泡出的皱纹。池小池所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在朱守成请他进家门转身去取绿豆棒冰时，他将一张高级催眠卡、一张高级致梦卡、一张催眠唤醒卡交替糊上了他的后背。名称：催眠唤醒卡。终极持续时间：设定型即用型。件数：一。品质：精良。类型：一次性使用品。所需兑换点：五点毁一值。介绍：唤醒爱人需要蜜意的亲吻，唤醒孩子需要奶香的糖果，唤醒老饕只需要饭熟的麦香。说白了，这张卡片需要设定一个固定条件，才能在特定的时间唤醒中了催眠卡的人。而池小池为他设定的苏醒条件，是他梦游，然后吃掉一颗存放在床头柜的糖果。而朱守成放下棒冰，在令人颠三倒四的困意驱使下走向卧室，准备接受他长达两个小时的梦中阉割时，池小池也起了身，把自己坐过的椅子恢复原位，带走了自己的作业，去澡堂洗了个热水澡，敲醒了楼影的家门，倒头就睡。这段时间里，每次去朱守成家里，池小池都会彻彻底底地洗上一次澡。朱守成的梦境开始后，池小池就伴着他间歇性的哀嚎入睡。大概是睡得有点爽，忘记了自己洗过澡的事情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，池小池从床上爬起来，保持着半梦游的状态，又洗了个澡，热气腾腾地钻回来，接着睡。楼影把盛放着鸡蛋糕的塑料袋在床头放下，坐在床边。床边轻微的下线稍稍打扰了池小池的梦境。他睁开眼睛看了楼影一眼，便往床内侧滚了一圈，乖乖地让了大半张床给楼影。楼影注视着他，心里软得不行。他温柔地抚着池小池的额头，一下下的。因为知道来人是谁，池小池意识模糊地仰躺着任他抚摸。哄了池小池一阵后，楼影并没有上床挤占他的休息位置，而是把他换下来的衣服一样样叠好。这是昨天才换下的衣服，不用洗。楼影边叠衣服边想，他们的计划终于可以开始了。就是不知道这边的事情了结之后，小池会不会愿意在这里多留一段时日。楼影想着，拿过了他的短裤，抖了抖正要叠好，却在右侧的小口袋里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小东西。一个磁盘。楼影想了想，并不记得自己或者是池小池有谁去仓库里对过这种存储物品。它的款式很普通，但从它庞大的内存来看，这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产品。出于好奇，楼影把磁盘放在掌心，试图探测内中的讯息。加密的32位。判断出这一点后，楼影就笑了笑。32位的密码呀，如果不知道当初设置密码的人的思路，想要破解可就是天方夜谭了。哪怕以100微秒一次的频率来进行破解， 破解时间也是半辈子起步啊。娄隐刚准备把磁盘放下，却不妨脑中划过一阵切割式的疼痛，让娄隐脸色巨变，胡乱的探手撑在了床沿边，低低的嗯了一声。他第一时间抬头，好确认池小池没有被自己吵醒。但娄隐的视野很快被一幅幅快速闪过、明灭不定的失真画面覆盖，甚至有断断续续的杂响，像是一部盘根受损了的老电影，在老转轮上一圈一圈的滚动，拉着他缓缓向记忆之海沉下去。直到这时，娄隐才发现这张磁盘在制造伊始就附着了磁盘原主的记忆碎片，记忆里或许就留存着他当初设计密码的思路。在进入海面的第一瞬，有道看不清形态的光影在他眼前浮动，发出的声音也是含糊不清的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娄隐。 年龄？ 16岁。 死因？ 我不清楚，应该是坠楼吧。 基本信息验证无误。娄隐，我问你，你想为我们的系统工作，获得一次重生的机会吗？ 娄隐死于16岁，他在扎工回收系统里得到的号码是061。娄隐拿着自己的号码失效，觉得这有点像是一个讽刺，但这件小事不会影响娄隐的情绪太久。自此后，他开始了今年的忙碌，只要完成200次任务，他就能回去了。他带的第一任宿主是个满英俊的小青年，24岁，说话怯怯弱弱的，从小父母离异，跟随父亲长大，从小承受着酗酒父亲的暴力，以至于内向乖顺的过了头。娄隐拿着他的照片给进来跟他关系不错的新朋友089看。 他长得有点像我弟弟。 089庄重的点了点头。 我懂你这种心情，我也觉得很多人像我儿子。 娄隐对他的胡说八道一笑而过，背熟了所有仓库里的资料，倾尽全力地帮他计算他兑换卡片的最优选，只在第三个世界就为他积攒了足足7张时间压缩卡。按照系统规定，宿主只需要刷任务对象的好感度，刷到一定程度时自杀即可。在宿主睡觉时，娄隐有权自行折返主神空间做些自己的事情。在带第一任宿主时，他练了拳击，红色的悬挂离心球被他打得高频震荡不休，在空中晃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残影。089坐在场边翘着二郎腿打游戏，百忙之中抬头看他一眼，啧了啧舌。 哎，我说你一个高斯的僚就非要把自己往施瓦辛格那个方向整吗？ 娄隐做完一组练习停下来吐了口气。他穿着拳击用的黑色背心，手臂的肌肉线条漂亮且明晰，汗水顺着手臂流下来时已带了一股年轻人身上少见的性感。089继续游说他。 我建议你放弃吧啊，你爹妈给你多好的先天资源啊，肤白貌美盘量条顺的，真不想要就给我。 娄隐用白毛巾擦掉脖子上和锁骨上的汗水。 吃过一次亏，不想再有第二次了。 089刚想应声，突然啧了一声。他甩了甩手上显示着18237分的游戏机，摸了摸自己的泪痣，自言自语道： 单眼的确是不方便啊。 089那时候刚把一只眼睛借给023，现在又正致力于把023喜欢的老游戏一个个刷到最高分。娄隐做了一组高抬腿后，又捡起了拳击手套。拳击手套上有他的编号061，还有他进入系统那一天的日期0723。他戴手套时，把藏在心中许久的问题抛给了089。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 什么？ 宿主完成任务， 为什么一定要自杀遁走？ 零八九开了新局，懒洋洋道： 哎呀，我是内勤人员，你们外勤的事我不管，我忙着呢。 楼隐看向他手里的游戏机，无奈一笑。零八九一向是这么漫不经心。 我建议啊。 在他转过身时，零八九却开了口： 你也别管。 楼隐诧异地转过身，恰对上了零八九的眼睛。楼隐直直地注视着他。零八九的眼睛细看相当玩世不恭，可是盯着时间久了，会有一种深谈的错觉。 我比你进来的晚，但我比你活的时间长。我有种感觉，别管，就算是为了回去见你弟弟，别管。